在一块挤一挤。不知你们听明白没有，我们俩住里屋，你们几个住外屋，如果大家没嘛意见的话呢，我打算我下午我就是妈，您同意吗？妈，您倒是说话呀。 就像这吃病，你刚搁嘴里，你嚼着肚肚慢慢就化了。 要说妈英明呢，二妹，你反对我结婚吧？ 结婚就结婚呗，这胡同里娶媳妇的人多呢，说那话干嘛？ 三妹，你不反对我结婚吧？ 不不不，我不反对。我为嘛反对你呀？ 不，你心里有事儿。 结婚是好事儿啊。 不，你得说出来，要我结了婚心里也不踏实。 哥，我头一个女朋友不催，我赶你头路了。我第二个女朋友还不催，我还能赶你头路。现在我妈都不说。 你要是想结的话，要不哥记着你。 你别客气了。我慢慢悬着，你接你的吧。 四民， 我不反对，我挺高兴的。 五民，你反对哥结婚？ 哥，除了你的情敌，没人反对你结婚。你这么问就不符合逻辑。不过我倒有个问题啊，你让我睡哪儿？你让全家人怎么睡？ 我能白睡不着觉吗？早为你们想好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要来说一说冯巩的影视之路。2001年，导演黄建新拍摄的电影《谁说我不在乎》，说的是一个城市三口之家的故事。冯巩平时就是个好客的人，在这部影片中，他也是最早进入剧组的人，因此后来的演员都成了他的客人，谁来了都得请吃一顿，不为吃什么好呢，就是为了能聚一聚。结果冯巩差不多天天请客，每天拍完戏，大家就开玩笑地问冯巩啊，上哪儿吃去啊？都把冯巩当成了剧组的炊事班长了。聊完了冯巩请客的故事呢，就来听一听冯巩和吕丽萍扮演的夫妻重温刚结婚时的那个片段。 别老跟自己过不去，夫妻俩整天吵架，那孩子说学坏就学坏，你说是不是？ 疼，回忆，想想过去的事儿，高兴的事儿。那就从咱们结婚的那日子开始回忆吧。 那都20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想得起来吗？ 一点一点想呗。一直回忆到结婚证放在什么地方。 其实啊，细想起来，结婚证啊就是一张纸。 一张纸，可是那是法律凭据，没有这张纸我心里还不踏实呢，尤其是你现在的表现，我能踏实吗？我 那咱们就回忆。我记得咱们结婚是79年9月份吧？对， 79年4月25号。你连结婚的日子都忘了？ 对，4月25号，我记得那天还下着小雨儿，我还差点摔一跟头。 对呀，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，刮着柔柔的风，那细雨打在脸上别提多舒服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记得吗？那窄窄的田埂上面特别滑，你呀、啊、还非得背着我。你怎么不笑啊？后来你把结婚证拿回来，放在咱们经常放户口本粮票的那小盒里，

是那点火的鸟儿啊啊，喝水咱就是那暖瓶塞儿，涮羊肉咱就是那火红的炭儿，玩电脑咱就是那敲字的盘儿。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，做好了咱就是神来，咱就是仙儿。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，做好了咱就是神来，咱就是仙儿。啊啊啊啊今天是个小鸡蛋儿啊，到明天孵出一只公鸡，咱就叫亮了天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